二，绘画。一， 离起飞还早呢。 我们去候机室坐一会儿。 张丽英还没来。 你看，她跑来了。 车太挤，耽误了时间，我来晚了。 不晚，你来的正合适。 哎呀，你跑的都出汗了。 快坐下，喝点冷饮吧。 你没把护照放在箱子里吧？ 我随身带着呢。 你该进去了。 一会儿还要办出境手续呢。 二， 给你行李，拿好，准备海关检查。 一路上多保重。 希望你常跟我们联系。 你可别把我们忘了。 不会的，我到了那儿就给你们打电话。 问候你全家人。 问安妮小姐好。 祝你一路平安。 平安。 再见了。 再见。 再见。